陪你浪迹天涯，安抚你所有牵挂。我们双手紧握，从此以后不必害怕。好想拥抱你，和我私奔到世界的尽头。陪你去浪迹天涯，安抚你所有牵挂。我们双手紧握，同